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49面，449面，超世西游第18。第一段经文，比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稀有，先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念老的注解说，本品呢，显示西方极乐世界正报依报，界系超越世间，甚为稀有。这个几句话我们听起来呢非常耳熟，前面多次的赞叹，彼土就是极乐世界，正报就是自己啊。那么从极乐世界来说呢，正报是阿弥陀佛，其他的全是依报。从我们个人本位上来说，我个人是正报，极乐世界包括阿弥陀佛也是我的依报啊，依报有人事的依报，有环境的依报啊，这些花草树木、山河大地，这是物质的依报，环境的依报啊。所以依正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搞明白，最重要的是自己。华严经望境还原观里面所说的，就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啊，说明一个事实真相，变法界、虚空界是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啊，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的自信，自信里头没有分别，没有界限，自信是一个。所以变法界、虚空界，万事万法跟自己是一体啊，决定没有办法分开的啊，一个自信真实体验啊，这是诸法实相，就是真相啊，分自分他，全是虚妄的妄想啊，不是真实的，理不是真实的，事也不是真实的啊，只是众生迷惑产生了 偏见邪见。啊，造成了虚幻的梦境，设法界一真庄严，全是梦中的幻象，不是事实啊。大乘佛法，诸佛菩萨无尽的慈悲，无非是帮助我们回头。佛家常讲，回头是岸呐。啊，回到哪里呢？回归自性。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回归自性最好的条件啊，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啊，他决定回归自性啊，时间长短不是定法啊，什么是决定呢？你的意念决定一切啊！真正能把起心动念放下，你就立刻就回归了啊！实在情执太重太深，难以放下，那就慢慢来。在极乐世界肯定是天天都放下一些啊，最后毕竟是圆满的放下就成佛了啊，所以佛在大乘教里常常赞叹啊，极乐世界的人信心流入萨婆若海，那就是念念的，念念都朝着回归自性的道路，没有丝毫偏差了啊！这是我们必须的认识的啊！我们今天是非常接近这一个正道怎样才不离开呢？那就不能不跟着佛啊，紧跟着阿弥陀佛，你就没有离开这个道啊，如果说失去阿弥陀佛，再去搞别的法门，你就走岔路了，甚至走邪道了，越走越远。啊，那真的不知道哪一劫、哪一生你才能回头。啊，回头了，回到这条正道来。正道距离目标还相当远呢，啊，从这些地方能体会得，才知道这个法门的殊胜，我们自己是多么幸运啊！这一生能遇到这个法门啊，真正遇到了成佛之道啊！啊，这一篇经文是为我们说明啊，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学习的环境超越世界， 超越一切诸佛的刹土。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亲自告诉我们的。释迦牟尼佛代表十方一切如来为我们介绍啊这一桩大事因缘。下面显明正报。所有众生容色微妙，容是相好，愿文里面所说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念老这里有解释，容者形容容貌啊，身有无量相，相有无量好，色者呢色相，微妙精妙之极呀！啊，容色微妙啊！一个修行人，还讲究这一些美好吗？这些东西真正修行人呢早已放下了，为什么这里还有？放下什么？是放下你的欲念，这个地方是你修行性的自然的成就。这不是人为，不是我要想一想，不是的，没这个念头。啊，于是我们才体会到，佛在经上说过，真的不是假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事出世间，一切法无一不是从心想生的，设法界一真庄严，诸佛如来化身菩萨把心想都断掉了，没有心想了，你看六根接触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当然没有分别之处。那么由此可知，这不是从心想生。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性德自然流露之精妙到极处，世间设法界依着这个设法界里面的众生，无论是圣贤，无论是大众，要跟自信流露相比，那差太远。啊，自心是自然的，自然之美啊！设法界里面，好比是化妆的， 啊，都是从自己妄念里面生出来的，不是真的精妙之解，这达不到啊！啊，人为的。超世稀有会俗曰，非有漏生灭生，故云超世。啊，六道里面是有漏生灭生，就是他的生有生有死。六道轮回有两种生死。一种是分段生死，啊，一段一段的，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一种是变异生死，刹那刹那在变化，停不住啊。啊，变异是细相，分段是粗相。啊，像一个人出生、死亡是粗相，生老病死粗相。啊，细相呢？细相是念念不住。啊，是这个身呐、啊，非常常是永恒不变啊，它不是永恒不变，非一，一是纯一，它守不住。啊，一秒钟里面，它的变数已经达到1600兆了，念念不住啊，念念不一样啊，啊，所以它非一非常。假的，一真法界里面，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是自信性德的流露，它一它常它没有变化啊，这两种现象都没有。分段的现象没有，它长，变异的现象没有，它一，所以称它做一真法界。相宗经论上所说，这个境界唯心所现，它没有实。啊，换一句话说，他没有85世一心所，所以他常他一。啊，设法界有80，有50一心所，所以非常非一。啊，这就超越有漏生灭身。跟十法界的身不一样啊，我们这个身多麻烦严重的累赘，然后你就晓得身放下是多么自在啊。 六道里面的凡夫，有一等聪明觉悟的人，他知道生是对的，不要生，这个人在哪里呢？在无色界天。无色界天人没有肉身，他不要这个身体。我们一般人称他做灵界。中国一般人说他灵魂。他只有灵魂，他不要肉体，他住无色界天，那是很高层次的天。寿命很长，长到你无法想象，飞翔飞翔出天，叫无色界天最高的寿命八万大劫，一个大劫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一个大灾难，这个大灾难是地球太阳系，可能也是银河系沉住坏空一次，叫一个大劫。那么换一句话说，它的寿命是我们这个银河系，也可能是更大的星系沉住坏空八万次。你知道这个寿命多长？没法子计算了。可是八万大劫到了，他的定功失掉了，那一失掉怎么样呢？又要随业流转，他又去投胎去了。佛在经上告诉我，绝大多数的都在三恶道，都在地狱。这叫什么？爬得高摔得重，从最高处跌到底部。为什么跌到底部？他发生错误的见解，邪见，邪知邪见，他自己认为他那个境界是大般涅槃，是得到永生不生不灭了。到这个时候，他这个衰变的现象现前了，支持不住了，于是他就毁谤佛法，说佛法是假的，你看我证到半涅槃了还有生命。这是谤佛谤法谤僧。这个罪就是阿鼻地狱，这是不正知不知道事实真相误以为这是就近处了他真的就近圆满的大涅槃造成这么样的一个果报从地狱出来，慢慢的修行，像这样的过程不知道要搞多少次为什么呢？搞完他忘掉了， 他要记得就不搞第二次了。啊，他在那里一受轮回，忘得干干净净。于是乎，我们就体会到，我们在轮回像这种事情，傻事不知道干多少次。啊，干一次，八万大劫。我们在六段轮回，无数次的八万大劫。佛眼睛看到的，这多可怜啊！生生世世修行不容易啊！啊，神欲界天已经相当不容易了，何况色界、无色界？啊，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啊，原因没有遇到正法，或者自己修行修这种定功有相当的成就，遇到大乘他不相信，啊，他没有见到大乘殊胜的果报，啊，以为自己修的比极乐世界还殊胜，错了。啊，所以佛不出世，有几个人能脱离六道轮回？佛出世最大的恩德，就是把宇宙人生的真相为我们揭穿了，啊，让我们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们依照佛的教诲，依照佛的理论跟方法，真能出头啊！真能够超越，超世就是超越啊！世间就是六道，就是十法界。小成就超越六道轮回，啊，大成就超越十法界。没想到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超越十法界，那我们知道这一生当中往生极乐世界，这才是第一桩大事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啊，这个机缘，这一生既然遇到了，决定不能错过。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先说明那个地方的身体，你得的是什么身相？啊，法性清净身体，故曰稀有啊。法性清净身体是谁得的？ 诸佛如来、化身菩萨啊，《大乘经》上常说，41位化身大士。他们的身是发心清净身，我们是无限的羡慕啊！这个身体是真身啊，金刚不坏身啊，不需要饮食，不需要睡眠，永远不衰老，永远不变异啊，相好光明，无与伦比啊，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啊，不稀有。又往生论解，千人不动众，清净智海身。啊，这个地方说明是凡圣同居土，不是上面的啊，四土，这是最下一层的凡圣同居土，有天众，有人众啊，天人是讲凡圣同居土。这些大众善根福德因缘不相同啊，殊胜的是天道，一般的是人道啊，天人不动，注意的不动两个字，不动是不起心不动念啊，不是别的，不起动心不起念的，这是什么？这自性本定。化身菩萨所证得的境界，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天人都得到了。清净智海身，说明是他不是业报身啊，那换一句话说，这一句阿弥陀佛真正帮助我们转凡成圣，啊，这个是转变到基础啊。啊，师尊教学啊，转变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帮助你转恶为善啊，这是在六道轮回里面，让你在人天善道受生，你不生恶道。转我为善了啊！三善道有阿修罗，阿修罗不是纯善，也不要，只有人天 啊，再向上提升，转迷为悟，你是菩萨了。啊，最后帮助你转凡成圣。啊，这个地方圣的标准，明心见性，则称为圣。超越十法界了。超越十法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超越了下面二土，同居土、方便土，超越了十宝图里面四十一位化身大士叫圣人啊，方便图叫贤人。同居处是凡夫，亲近智海僧，这个智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是自性里面的啊，这个身呢？是自信所变现的啊，体是自信的，由上可见，所有众生皆是以清净具之流现啊，清净具要记住，念老在注解里头普遍的引用啊，是往生论里面所说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啊，这叫清净具啊，无为法身是从清净智慧里面变现出来啊，自自然然的啊，超越世间了啊，世间的身是我们的业报所现啊，我们的业有净业，有染业，有善业，有恶业啊，如果纯净、染净、善恶都在心，心是主宰，言语行动都听命于心啊，所以心清净，身口清净。身不净，身口就不净。不净里头有善恶，啊，善恶全都是染，啊，善业感人天福报，啊，恶业呢，所感到的是三途苦报。啊，三途苦，真苦啊！我见到附体，看到那种表情，非常凄惨。啊，那从地狱出来的众生附体， 啊，你看他那个受苦的那个样子，这不人性啊！啊，那个绝对不是舞台表演能够演得出来的，那是地狱众生呢、啊。离开地狱的时候附在人身上啊，那个同菩萨在讲已经减轻了很多很多了，离开地狱还有点余痛啊，我们看到非常凄惨，那地狱苦可想而知。啊，罪报，造作罪孽，他受那种果报。那么极乐世界，染净苦乐，通通都没有了，全都放下了。所以他的是他的业叫净业，纯净纯善。啊，依照阿弥陀经修行，就能修到纯净纯善。纯净纯善所感的果报，就是西方极乐世界，你有纯净纯善的敬业，阿弥陀佛帮助你吧。啊，与你的心愿完全相应，现清净身，清净国土，帮助你在这个地方修行，成就圆满的心得。啊，证得妙觉的果位。我们自己不具这个条件，阿弥陀佛帮不上忙。啊，佛能够加持你的，是在你自己修德上增长一倍。啊，你自己一点修德都没有，他对你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帮不上忙。你有一分修德，加持一分；你有十分修德，他就加持你十分。阿弥陀佛决定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好恶，不是这个人我喜欢他，那个人我讨厌他，没有。佛没有这种心，佛心是清净平等觉。啊，这是我们应该要学，必须要学。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要归到清净平等觉。啊，什么清净？天下本无事，什么事都没有，心就清净了。还有这个，还有那个，你怎么能清净得了？啊，所以把这些那些统统放下，决定不放在心上。啊，真念佛人心里头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什么都没有，清净心现前了，看到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 通通都是阿弥陀佛，平等了。你看，清净平等现前了，清净平等哪有不觉的道理啊？清净平等是自性本定，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它就现前。啊，智慧现前就叫做觉。我们能修到这个境界，能不往生吗？不但决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是生十宝庄严土。不是同居更方便，不是啊。啊，你说我们能做到吗？能不能做到完全在你自己。你自己愿意你就做到了。啊，不愿意那就很难了。这个权不在别人。与任何人都不相干。与阿弥陀佛也不相干。啊，完全在自己啊。啊，那就是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全都丢掉了。这是你决定往生，而且决定往生凡圣同居土。下定决心之后，连这一桩事情也不想。只想阿弥陀佛，只想执念阿弥陀佛。你到极乐世界，果报自然现前。啊，这个时候你才真正明白了，皆是业清净具之流现。为什么？你亲眼看到了。啊，超越世间了。经文上讲超世细有啊，在这现是莲花化身啊，真金色身，三十二相故人超越稀有。啊，极乐世界不是太深，不是暖身，它是化身。啊，太深暖身都有苦啊。啊，化身没有啊。莲花化身。莲花代表清净，莲根在泥土里头，代表六道，六道染污啊。啊，莲花的茎在水里面，水代表净土，啊，水代表清净， 你代表染污啊，六道清净呢，四圣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经在这里面，花在水上面，这个意思是说，虽在六道四圣，而不染六道四圣，啊，染净两边都不执着，都不分别，彻底放下吧。啊，花开在水上面，代表的是一真法界，十宝庄严土啊。啊，佛教用莲花表法，尤其是净宗，净宗也称为莲宗，从莲你才能看得出清净。所以身法性身啊，居住的土法性土，六根所接触的境界，皆是性德自然的成就。真经色身三十二相啊，故曰超实西游啊。三十二相前面我们学习过，是世尊随顺当时，一般社会大众的知见而说的啊，实际上不止。观无量寿佛经里头，佛给我们介绍阿弥陀佛，就是阿弥陀佛身有八万四千相，一亿相有八万四千好啊，我们就知道啊，在无量寿经上讲的三十二相是顺俗之数啊，观经上讲的呢，那是随顺真谛所说的事实真相。啊，下面这一句话非常重要。色相皆如，如什么意思？如阿弥陀佛。啊，你要问你到西方长得什么样子，跟阿弥陀佛一样。阿弥陀佛的弟子当然跟阿弥陀佛一样啊，子如其父啊，学生如其老师啊，跟老师一样。你要问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很容易懂，相随心变。你的心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的愿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的行跟阿弥陀佛一样，你的相貌身体怎么能跟阿弥陀佛不一样呢？ 哪有这个道理？啊，正报一样，你所居住的环境能跟阿弥陀佛有差别吗？啊，当然没有差别，这道理在此地。我们在这个世界还没到极乐世界去，我们好像相貌体质都没有改变，居住环境也没有改变啊，但是少灾少难，少病少恼，这肯定你发现了哦，我修复得了好处。你要知道，鬼神看你，天神看你不一样。天神看到你，你的像是像阿弥陀佛啊，你自己不知道。啊，有通的人看得很清楚，看得很明白啊，而且什么？从看你的相啊，看你的形色，知道你修行功夫到哪一个等级，很清楚啊！啊，你自自然然得到诸佛护念的，龙天善神保佑你啊，拥护你。故曰贤同一类，跟阿弥陀佛完全相同，无差别相。啊，这个事情是阿弥陀佛48愿的这个三种愿的成就，此皆甚喜金色愿。32相愿与生无差别愿，三愿的成就啊！阿弥陀佛48愿愿愿都兑现了啊，这就叫本愿威神加持。又彼土众生戒得神通自在，戒习住于镇定之具得不退转，十界云超天人，唯一他方多有天人，故随方俗而亦有天人之名。实在说，我们都称菩萨，极乐世界众菩萨了。世尊为大家介绍啊，说有天人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大家习惯知道有天有人啊，佛是随顺我们说极乐世界的天人，实际上他那边天人跟我们这边天人不能比啊， 我们这边设法界的佛都没有办法给他们天人相比啊，差太远了。这前面的三句具体把事实真相说出来了。第一个，神通自在，我们这边的诸天有神通，自在看不到。啊，天人能不能随意到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这他做不到。啊，可是极乐世界的天人，他们的神通，设方一切诸佛如来。他想见谁就能见谁。没有障碍啊！《弥陀经》给我们介绍方便说，啊，每一天你都可以去礼拜十万亿佛，这是方便说。为什么说十万亿？西方极乐世界距离我们十万亿佛国度，意思就是说，你到极乐世界，随时可以回到地球，看看你牵挂的些亲戚朋友，是这个意思。你随时可以回来。啊，实际上啊，他们的神通自在到什么程度呢？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都可以同时去参访，而自己本身呢，又没有离开阿弥陀佛，分身去了啊！只要有佛的地方，无处不分身了，供佛修福。文法开智慧，佛慧双修啊！我们这个世界，28层天人都做不到啊，他们能做到。第二个呢，戒习助于镇定之具。这个镇定就是自信本定，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也就是说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不起心不动念啊，起心动念都没有，当然决定不可能有分别之处这是什么境界？化身菩萨的境界呀、啊，不是化身菩萨做不到啊！我们在心前可不可以学？可以。能够学到了，你就成佛了。啊，眼见外面的色相，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慧。 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啊，不是说不起心不动念外面就看不到了，那叫无明，那不是这个意思。外面清清楚楚，不起心不动念。啊，外面清清楚楚，不分别不执着，都叫定。不执着是二乘定，是文缘觉；不分别是菩萨的定。啊，但是只有不起心不动念是自性本定。这三种定得到都开智慧啊，下沉不执着啊，他的智慧虽然比不上菩萨，人天比不上他了。世间法里头，他第一殊胜了。啊，到不起心不动念，那是圆满的大定啊，自性智慧就圆满现前。这是第二种的德相，下面德不退转，我们这边的天人无论修学世法或者是出世法，进得少退得多，所以很难成就啊。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学习，只有进步没有退转，这个利益到哪里找？啊，经上告诉我，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是梵语，意思就是不退转。啊，而且是三种不退转，才叫阿惟越致。啊，第一个是位不退，他是圣人，决定不会退到凡夫位，啊，第二他是菩萨，绝对不会退到二乘，第三他是化身菩萨，念念流入萨婆若海，也就是说他的方向目标天天在进步，向着无上菩提，究竟妙觉果位提升。这哪里是十方世界 十法界的人能够跟他相比的。啊，记住啊，这都是讲彼土众生啊，凡圣同居土啊，往生的这些人啊，这都得到了。所以底下说，实老实说，借远超天人，跟十方世界诸天人民，他超越太多太多了。啊，这是让我们了解，我们都是待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都是他跟你讲的彼土众生。有这样殊胜的成就。啊，这种成就一般讲全都是法身大士。啊，他才具足。为什么西方世界普通人都具足？啊，唯一他方都有人天。啊，他方是极乐世界以外。这叫他方。他方世界诸佛刹土有十法界，有六道。啊，所以有人天这个称呼。所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啊，有时候也随顺我们这一方的风俗习惯啊，故随放俗，而亦有天人之名啊，称凡圣同居土往生的这些大众啊，说这里都有天有人。本经离佛现光品，为彼土为是众宝庄严，甚贤共住啊！彼土就是讲极乐世界。四徒都说到了啊，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虽有四徒，四徒不分啊，一界是四，四界是一，这是他方世界没有的啊，这个世界为是众宝庄严，没有一样东西不是珍宝圣贤共住啊，圣是佛啊，妙觉成圣，先是菩萨了。大乘教里面常讲的十圣三贤。啊，登地的这称圣，摄住 是行是回向，这称行。三行是身，翻身同居土不是身行，但是我们看到四十八愿第二十愿，这阿弥陀佛自己说的，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包括同居土下下品往生，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那就是圣贤了。阿惟越致菩萨，那就是三贤是圣。圣贤共住啊，既是圣贤，故知是非世间之天人。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到了啊，确确实实不是设方诸佛刹土里面设法界的天人不一样啊。至于彼土中所谓人与天者，一级大师有这么一个说法，有念佛坚持无界往生者，这人也无界是佛教人的，病死一次皆所谓人也。这就是世尊当年在世对下根之人以普世的教法啊，普世普遍教大家伦理道德因果啊，这些是什么？是做人的基础，也是修行的根基啊，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教这些小法，这教人的啊，这说诸位人啊，或者念佛经十善，这个十善是上品十善啊，修上品十善了，你所感得的是天道啊，天业往生者，这就成天；有地居的人，或在虚空者，成天。这都是用我们这个世界做比喻啊，故有人天之名啊。实际上 极乐世界的环境，我们确实无法想象。等我们生到极乐世界，就完全明白了。啊，比我们想象当中不知道要超过多少倍呀！啊，去了之后肯定后悔呀，来迟了，为什么不早来？不过还算不错，阿弥陀佛建立这个世界到现在才十劫，时间不长，我们现在去将来在极乐世界都属于元老。啊，极乐世界很年轻，我们再看底下这一段，用比喻来显示。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乞丐呀，啊，这个乞人在帝王身边。面貌形状啊，脸口类户啊，跟帝王比一比怎么样啊？差别太大了，那怎么能比啊？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再为纰漏啊，又比其人在帝王边缘啊，人间帝王要跟转轮圣王站在一起，人间帝王就像乞丐一样。啊，转轮圣王就像帝王。差别太悬殊了。转轮圣王威相第一啊，我们知道佛在经上给我们说过，转轮圣王有32相80种好，但是跟佛比呢，佛的32相80种好非常明显，他的相比较模糊啊，细细去看有没有佛那么清楚啊，没有佛那么庄严，这威相第一了，人间第一了，比之忉利天王啊，有佛丑陋丑劣啊，他要跟第二层天啊，忉利天王，我们中国人称玉皇大帝，转轮圣王跟玉皇大帝站在一起，也就像乞丐站在皇上的旁边一样假令帝师啊，帝师就是忉利天王啊，忉利天王是第二层的，往上第六层边天，他化自在天王要跟他站在一块，虽百千倍不相类也。 他化自在天王，比忉利天王超过百倍千倍都不止。这不能比。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期待呀。这不是普通人啊，他化自在天王。啊，跟极乐世界的菩萨，这个菩萨是谁的？凡圣同居土的菩萨。啊，声闻呢？那是方便有余土的菩萨，跟他们相比，万倍、亿倍都不如。这个比喻好啊！啊，你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报身的相好，欲界天王比不上。欲界天顶呢，没法子比。我们今天怎么化妆、怎么打扮都不行，怎么比也比不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右面这段经文。举的比喻，以显彼土众生容色之超神，啊，他的容貌色相超越殊胜，啊，共作无犯譬喻较量，啊，来比较，啊，来衡量。第一，以其人比帝王，其者其改，讨饭求生之人，形容枯槁啊！啊，你看到这个要饭的，一般人称叫花子，啊，是以乞讨为生的人种，贫贱到基础啊，贫是没有财物，贱是没有地位啊，在这个社会上。没有地位，没有财富，到低谷就是乞丐啊！啊，贫贱到基础啊！人间帝王，养尊处优啊，形貌丰润，容颜光泽。大富大贵呀！啊，古时候帝王常说：“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人间富贵到基础，跟一个乞丐贫贱到基础，两个在一起。不能相比，我们讲是天壤之别。 第二呢，在于人间帝王比转轮圣王。啊，人间圣王就像乞丐一样，转轮圣王是天子。差别太大了，啊，是不如云深的，差别太大了。第三呢，在于转轮圣王比忉利天王，啊，第四就是忉利天王，我们中国人讲玉皇大帝。第四，这是以第十天比第六天，他华自在界。啊，欲界有六层天，至于高地层天地。啊，他华自在天王。第六天再上去，就是色界天。啊，色界天情欲断了，人如果离不开财色名食睡，这叫五欲。五欲浓的人出不了欲界，所以这五样东西可以舍。啊，一般人讲，我们学佛了，财可以舍，色也可以舍，啊，男女之色也可以舍，名也可以舍，后面两个太难了，吃饭了。啊，睡觉啊，这两个能舍吗？难。色界天人没有饮食了，不需要了，不需要睡眠了。啊，欲界诸天往上面去，一层比一层淡薄，啊，一层比一层淡薄，到初禅就没有了，啊，无欲真的放下了，他用什么来养身体呢？佛告诉我们，禅悦为师。这个意思，我们能不能听懂？禅是什么？清净心。心地真的清净，一尘不染。啊，越是欢喜，大乘经教上常讲的，常生欢喜心，法喜充满。啊，这是禅悦里头上等的，世俗谚语有所谓：“ 人逢喜事精神爽。啊，人遇到欢喜的事情高兴，睡觉吃饭都忘掉了。真有这个事情。啊，这个事实真相可以解释禅悦为实。那么你就知道，色界、无色界修行人啊，不是一般的人啊。啊，修行它有定功，啊，换一句话说，他清净心现前，平等心现前，跟佛法里面修的禅定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佛门里面修禅定无我，四禅八定有我，所以叫世间禅定。啊，有我它有乐受，禅定快乐。啊，色界天还有三灾。啊，佛告诉我们，水灾可以淹到初禅定，火灾可以烧到二禅定，风灾可以吹到三禅定，四禅定叫福天，三灾没有了，啊，水火风都没有。我们从这个现象就能体会到，三灾是果报，叫大三灾。这是宇宙的灾难，这不是地球的，地球的小灾难。这是星系乱掉了。啊，所以佛教这大三灾。啊，水灾是贪婪所感的。啊，火灾嗔恚所感的。风灾是愚痴所感的。换一句话说，到第四禅，这种定功才能把贪嗔痴啊真正缚住，它不是断，是缚住。能把贪嗔痴缚住，它不起作用，有贪嗔痴不起作用，所以它那个地方没有大善财啊，四禅叫福田，福人居福地。富地富人居，于是我们就明白极乐世界为什么没灾难。他们凡圣同居土，人间不说天上，只说人间。大善哉没有，小善哉也没有。 比起四禅天还要殊胜。四禅天人没有得到神通自在，没有住真定居，自心本定他们没有，他是修来的修定，没有得不退转。同居土下下品往生，这三样都得到啊。阿弥陀佛本愿为神的加持啊。这些人肯定圆满居住了三个条件，阿弥陀佛加得上啊！这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老实，第二个是听话，第三个真干。这三句也是三宝啊！你要具备这三个条件啊，你是诸佛如来的宝贝弟子啊。为什么？你决定成就啊。不具备这个条件，阿弥陀佛来教你也没用，也没有法子把你教好，所以阿弥陀佛不来。怎样感得阿弥陀佛来帮助你呢？你有这三个条件，阿弥陀佛就来了。阿弥陀佛来加持。天龙善神哪有不拥护的道理啊，世间人所说的哪有不保佑你的道理我们如果把这些理事都搞清楚都搞明白了，这才知道为什么要放下万缘，为什么要一心专念一切放下清净心现前，一心专注平等心现前，这个人必定生净土。我们起心动念阿弥陀佛完全知道啊，你可以骗自己，你可以骗别人，你骗不了佛菩萨，你也骗不了天人，甚至你也骗不了鬼神。这是事实啊。所以念老这里讲的这个第三转轮王比第四，第四第四边比第六天， 啊，第五，但以第六天，啊，第六天王比极乐世界的菩萨与声闻，皆不相及待，就是不可及，比不上啊，超过万倍、亿倍都不止啊，极显彼国会众。光明颜色超世稀有，没有人能比上。啊，这些完全是事实，我们要相信世尊的话。金刚经上说得很清楚，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如有如语，他所说的跟事实真相一样，不增不减，没有丝毫夸张。取信于大众，啊，所以佛的话不能不听的。这些话，经上这些话，字字句句，都是世尊当年所宣说的。啊，弟子们记下来，世代相传。2000年前传到中国，中国人所翻译的，肯定可靠。这个话很难叫人相信。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就有疑惑，我跟方老师谈过，请教过李老师，啊，方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向他请教这个问题，在那个时候，大量的梵文经典传到中国来，翻成中文之后，为什么这个梵文经典没有保存下来？啊，在我们想象当中，一定要把它好好收藏，保存下来。啊，方老师告诉我，古时候的中国人跟现在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现在中国人对自己没有信心了，没有自信心啊。古时候中国人有强烈的自信心，我们翻的这个梵文经典，意思绝对没犯错，文字比梵文还要华美。换一句话说，中文经典可以代替梵文，梵文经典不必要再用梵文，这是什么气概啊！所以对于梵文经典不重视了。啊，这是原文为什么不能传下来？啊，方老师告诉我的。啊，第二个讲翻译。啊，我们用一篇古文， 古文翻成白话文，比佛经浅多了。啊，三个人翻三个样子，能不能把他的原味翻出来？太难了。那我们回到佛经上，就知道佛经的翻译不容易啊。老师怎么告诉我的？佛经的翻译不是平常人，那什么人呢？再来人呢？翻经的这些大德里面，许多菩萨再来的，阿罗汉再来的，啊，他老人家告诉我，最低的果位都是三果，阿那含，有修有证的，他怎么会犯错？啊，说明那个时代。中国人福报大了，没有那么大的福报，没有德行，怎么能感得佛菩萨来帮助你翻经？现在世间人道德福报跟古人比差远了，真像此地乞丐站在帝王边上啊，现在人所说福报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啊，从哪里说呢？他传不了三代。这就是假的。啊，古时候平民之家传几百代。啊，中国世代相传家道、家规、家学、家业，到民国年间才传了。啊，在民国20年之前还能看不到这种大家庭。中日战争啊，抗战之后没有了，所以8年的抗战，中国损失最大的不是生命财产，是中国的家，中国的传统被消灭了，恐怕再都不能复兴。这是中国人真正的悲惨。啊，中国的社会遭这样大的难，根源就在这里。啊，如果这个根没有失去，中国今天的社会肯定像古社会一样，长治久安。会带给全世界的安定和平。啊，我们冷静地去思维，去观察，去体会，自然就明白了。现在时间到了，今天我们去学习到此地。